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孤进城地命，奉诏伐罪，毛灰难止。刘琮俗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金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俗赐回音。刚才呢背的不是上场诗，是檄文啊。这个曹操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要灭刘备，要灭孙权。那么先告诉孙权的就是传檄文到江东。这檄文怎么写的呢？就是刚才我背的这几句。孤，曹操称孤道寡。孤进城地命，我是奉汉献帝刘协、刘伯和的旨意，奉辞伐罪。汉献帝让我出兵去灭孙权，现在我带着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毛灰难止。毛灰难止，这毛灰就是帅旗。干什么来了呢？跟将军你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咱们一块把刘备灭了，然后土地平分。现在刘琮已然归降了，荆襄之民望风归顺。那就是告诉孙权，荆襄事业已然归了我曹操了。现在我大兵沿长江下寨，要灭你。跟你商量好了，灭刘备，平分土地。虽然表面上的词汇不像我刚才说的似的要灭你，实际上呢就是我要灭你。先吓唬吓唬你，刘琮俗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刘琮已然死了，归降了被我杀了。荆襄之民一看我曹操来了，望风归顺，全都归了，归了我曹操了。荆襄水旱马不进28万，荆襄42州县都归我了。那么现在看你孙权的态度了，把刘备给灭了，同分土地，永结盟好，最后两句幸勿观望，俗赐回音，你也甭看了，马上给我回信儿。那么檄文送到了江东，吴侯孙权年纪轻轻26岁，您想起一个26岁的人面对这么复杂的形势，孙权是有想法的。所以曹操这一次大兵南下，一个是骄横以急，另外一个他是急于求成。他认为灭了袁绍， 站上了北国的乌桓，没有后顾之忧了，现在荆襄已然到手了，灭孙权轻而易举的。其实他没把孙权琢磨透。三国演义这部书，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孙权是英雄，年纪轻轻继承父兄之业，素有英雄之志。再说了，公子刘琮归降之后，曹操把他给杀了。那么孙权知道不知道？孙权知道，我要归降，曹操怎么对待我？再说父亲创下江东的事业，哥哥创下江东的事业，现在归我孙权了，创业难，守业尤难，我应该如何对待？可打，上次我说了，曹兵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而江东真正能上阵临敌打仗的5万，可以说以卵击石，寡不敌众。那么这场战争如果打起来，结果如何？很难打胜，所以孙权心里很矛盾。你让他跪着地下在曹操面前说我归降了，孙权干不出这事儿来。可是打能不能赢，能不能保住江东的事业，而且孙权正是按鲁肃所说的，孙权想称霸于天下。幸亏孙权手下有个大政治家鲁肃，鲁子敬。鲁肃请示孙权，我以过江吊孝为名，面见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因为曹操跟刘备打了仗了。别瞧曹操炸成100万之众，沿长江下寨，那么曹操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借机会前去给刘表吊丧，我问一问刘备，我摸清一下曹操的根底。所以说鲁肃鲁子敬奉命过江到江夏郡面见皇叔刘备。那么您要看三国演义，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确实在这场战役当中突出表现了孙权的英雄气概，突出的表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其实呢，火烧战船赤壁鏖兵，那么重点也应该说到鲁肃鲁子敬的身上。周瑜简单不简单？周瑜不简单，年纪轻轻30多岁，掌握江东6郡81州的兵权。孙刘两家联合破曹，这政治主张是谁提出来的？那是鲁肃鲁子敬。孙权手下有鲁肃，刘备手下有诸葛亮，孙刘两家才得以联合破曹。鲁肃鲁子敬过江了，以吊孝为名，其实孙刘两家不通庆吊之礼。刘表刘景生死跟孙权没关系，长沙太守孙坚年纪轻轻37岁就死在了刘表手下大将黄祖之手，那是杀父之仇，能够前去吊丧吗？所以诸葛亮、大公子刘琦、刘备、刘玄德都明白，是以吊丧为名要探听曹兵虚实，那诸葛亮这计策就来了。诸葛亮告诉刘备说，现在江东6郡81州事业之主的孙权心里没底，没有后退之路，他必然派人来，只要他派人来我就跟着走。我一个人到江东面见孙权，凭我3寸不烂之舌、2行凌厉之齿，顺说孙权跟主公您联合，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咱们坐收渔人之利。所以鲁肃来了，您想办法让他跟我见面，要问您，您什么都不知道。刘备这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只要导演一说，这戏他就能演，最好的演员。所以诸葛亮啊，嘱咐好了，诸葛亮藏起来了，公子刘琦接待，然后把刘备刘玄德让出来请出来。鲁肃见着刘备问刘备曹兵虚实，那刘备还不会说吗？看见曹兵我就跑，带着老百姓有打新野县跑到樊城，有打樊城跑，既 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问曹兵有多少，我没瞧见呢。那这两把火呢？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吓得曹操兵将听说刘皇叔大兵一到就闻风丧胆，夺命而逃。哎呦，那是我家军师诸葛孔明的主意，他带兵烧的，他带兵打的，您问我我不知道。那能不能把孔明先生请出来一见呢？好啊，有请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请出来了，刘备刘玄德新授这第一幕演完了啊，第一场。刘备察言观色，鲁肃鲁子敬一看见诸葛亮，心情豁然开朗。首先就是诸葛亮这气质，诸葛亮这相貌，年纪轻轻27岁，风流倜傥，体态潇洒，飘飘然，神仙气概。您说这人了得了不得？诸葛亮漂亮，您要看《三国演义》，不但诸葛亮漂亮，周瑜漂亮。等诸葛亮过江之后，看见江东孙权手下这些谋士，一个一个全都很漂亮，穿着打扮很讲究。您看，您要看看《世说新语》这部书，魏晋南北朝汉末，男人都特别好打扮。您再往后听啊，咱们说到三气周瑜，二气周瑜的时候，刘备刘玄德过江，周瑜用美人计，刘备要娶孙尚香。刘备多大了？刘备50都过去了。刘备得上理发馆，那时候不叫理发馆啊，刘备得捯饬捯饬，按现在说得美容一番。胡子怎么修理？头发应该怎么整理？面皮的皱纹应当怎么梳理？穿什么衣服，擦什么粉？那时候汉朝也非常的讲究。您不信，我给您举个例子。晋朝的时候有一人姓魏，叫魏介，就是毛介于晋的介，毛字旁一个介绍的介。咱们喜欢美的男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四大美男子之一啊，都知道潘安宋玉。对魏介这人提的比较少，魏晋相当的漂亮，说漂亮到什么程度，说魏介如同玉人，他走出来就好像一块美玉雕的这么一个美男子，漂亮极了，一出来闪光，能够把人照坏了。身体特别瘦弱，穿上那衣裳就跟飘起来一样。看杀猫魏介，就是这魏介呢，这么漂亮的人，年纪轻轻27岁就死了，据说让大家伙给瞧死的，太好看太漂亮了。说漂亮到什么程度，脸上一点歌词都没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润中透嫩，怎么露得那么好看。说君王也听说了，说这魏晋特别漂亮，说漂亮到什么程度我得看看。打听完了之后呢，晋王的出一主意，请所有的文武官员吃饭，把这位魏介这位美男子也请来了。晋王这么一看是好看，脸上的粉呐、啊，哎呦，糊上的吧？他怎么粉不露得那么好看呢？说我当君王的，我下去掐他一把，这不合适啊，是吧？马上传下话来，我请他们吃饭，吃什么呢？吃汤饼。什么叫汤饼啊？就是热汤面。这热汤面呢，这晋王还出主意，做点羊肉味丝儿啊，是吧？做点鸡蛋丝儿啊，做点醋卤啊，是吧？我也就知道这个，因为我没吃过别的，是吧？这个肉丝儿、热汤面，特地的下话了，多搁白胡椒粉。热气腾腾的热汤面就是汤饼端上来了，大家伙儿吃。那国君赐饭能不吃吗？这晋王就瞧着这魏晋，我看你这脸粉，这热汤面这么一熏，这粉一掉下来，我看你什么模样，你怎么化的这妆。晋王一边吃一边瞧着，后来索性把筷子放下，就瞧这魏晋吐吐吐吐吐吐吐吃吃喝，脸上的汗那出的这多呀，特地嘱咐了。这厨师长也比较坏，也摸退了晋王的心里，在魏晋这碗热汤面里头放了一大包的白胡椒粉。哎呦，辣的他的汗哪出这么多。这晋王看着一会儿，这位掏出手绢来了， 这叫斩。 擦完了，给喜鹏这么一看，还那样啊。等把汗擦完了之后，白中透润，润中透的唰唰闪光。好家伙，也不知道魏姐为什么这么漂亮。就说那个时候的男人非常注重修饰自己，四大美男子之一。那么诸葛亮漂亮不漂亮？诸葛亮漂亮。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面如冠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说漂亮程度不一样。我说过，刘备的媳妇甘夫人漂亮。刘备刘玄德每天晚上不睡觉，等他媳妇洗完澡，让他媳妇在这销金帐里一坐，是吧？然后他拿着一盏灯，托着眼灯看他媳妇儿。他媳妇儿浑身上下就跟玉一样，灯下光看甘夫人就这么漂亮。所以美跟美不一样。诸葛亮的美是什么？潇洒。这人潇洒不容易，有人长得挺美挺囧，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整容整的吧，那时候也不怎么兴整容，就如同就是捯饬。现在这整容整的，我看这电影明星长得都一模样，谁都记不住了啊。男的也都这模样，女的也都这模样。我看了半天，索性我也不看了，我也不知道谁看谁，我倒不如看那丑的倒能记住什么模样了，像潘长江之类的哈，我还能记住哈。这漂亮的这些小伙跟这些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女士或者是姑娘小姐们，我就分不清楚了。这现在一美容就麻烦了。在汉末晋初的时候，男人特别注重打扮。那么诸葛亮打扮不打扮？诸葛亮照样也打扮，但是打扮非常得体，体态潇洒，飘飘然，神仙气概，说明这人的气质不凡。鲁肃一看愣了，鲁肃心说他哥哥那副尊容不是这样啊，驴脸挂大的，俩眼看直了。诸葛亮明白了，心说他认识我哥哥，可能看我哥哥跟我长得不太一样。那诸葛亮心里太清楚了，诸葛亮是主，鲁肃是客，诸葛亮得先说好。哎呀，此敬至此，未曾远迎，未曾远迎，请坐。啊，孔明先生，九牧高明啊。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把孔明先生请至堂前为师，幸得先生如鱼得水，今日一见，真是幸会幸会啊。鲁肃这话呢都说不全面了，为什么？他没想到诸葛亮这么漂亮，这么潇洒。子敬，不要客气，请坐。鲁肃是个实在人，我问刘备，刘备说就会跑，要问为什么打仗，怎么打的胜仗，为什么曹兵为什么那么怕，你得问我军师诸葛亮，把诸葛亮请出来，那我就问吧。孔明先生，听说您头一把火火烧包王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吓得曹操的战将夏侯惇、曹仁这些人闻风丧胆，望影而逃，不知道曹操到底有多少战将，多少粮草，多少人马，请孔明先生一一告知。就这几句话诸葛亮全明白了，你过江干嘛来了？探听虚实。正是我跟主公刘皇叔分析的一样，说我家主公有打西野县跑到樊城，有打樊城直奔江陵，有打江陵这块地面直奔江夏。那么现在如果说跑，还能跑不能跑？能跑，因为江夏郡不是我家主公的地盘。可是你们江东之主孙权就没地儿跑了，没有后退之路。你干嘛？你想打就得跟我打听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说上网查去，那时候没有，只能跟诸葛亮问。诸葛亮明白了，诸葛亮聪明，子敬啊，要问起曹操嘛，曹操的奸计量尽知。说曹操到底要干什么，我诸葛亮知道，但恨力不及耳，故暂避之。我知道曹操多大势力，我家主公刘皇叔手下就这么些人，就这么几员战将，力量打曹操打不了，力不及，故暂避之。 就暂且躲躲吧，先藏一会儿，然后积攒力量，我再跟曹操打。诸葛亮什么意思呢？你鲁肃、鲁子敬既然前来打探其实，我告诉你了，曹操想干什么，曹植、奸计、亮全都知道，我诸葛亮知道，你得想办法问我吧。再告诉你了，我干什么？因为我家主公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没法跟曹兵抗衡，暂且避，躲一躲。那么你想打听曹兵的虚实，我现在告诉你了，我们现在打不了，要躲开。那意思呢，我们就要求人帮助了，但是我不张嘴。你既然想跟我联合，你就得张嘴求我，这就是诸葛亮的厉害的地方。诸葛亮说完了，鲁肃、鲁子敬微微一笑，孔明先生，既然如此，刘皇叔现在在江夏郡，难道就坐守不成吗？接着往下问了吧。诸葛亮手捋胡须，子敬啊，我家主公既然无法跟曹操抗衡，准备去投奔苍梧太守吴臣，然后再想办法。哎呀，投奔苍梧太守吴臣嘛，正是因为我家主公跟吴太守是好朋友。你要看《三国演义》，说苍梧太守吴臣，有人说这臣字写错了，是苍梧太守吴惧。我查了半天，我还相信应该是吴臣。这苍梧在哪儿呢？在广西。广西这地方归谁管呢？给刘表。是刘表命吴臣够奔苍梧当苍梧太守，而且呢，他跟刘备、刘玄都是好朋友。所以说，诸葛亮告诉鲁肃、鲁子敬，我家主公准备够奔苍梧投奔苍梧太守吴臣，暂且避一避，然后再想办法。鲁肃一听，赶紧把话递过去了，别找吴臣去啊，找我呀，我给你带到江东去，找我家主公孙权、孙仲谋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共同抵抗曹兵，曹操必然败北啊。这是鲁肃、鲁子敬的政治见解，但是鲁肃的聪明就比不了诸葛亮。哎呀，孔明先生，苍梧太守吴臣地广人稀，粮食稀少啊，自顾都不暇，怎么能够容下刘皇叔你这一两万人呢？哎呀，到那时候再想办法吧。鲁肃心说，我别对付了，干脆我直说吧。孔明先生，刘皇叔，我家主公孙将军坐镇江东已历三世，年纪轻轻素有英雄大志，江东的英豪多辅之，而且我家主公心怀宽广，决心要守住江东之地。刘皇叔，您看看是不是您派一心腹之人随我够奔江东，跟我家主公联合在一起，共同抵抗曹兵，你看如何呀？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含着泪微笑，越美